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就在于追寻，所以呢，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去寻找一下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今日份是励志的早音乐秀，大家习惯这个风格吗？ 哎，我就等着你破梗，结果你没有破我，哎，好不习惯呀、 这还不算破梗吗？我们俩不是互为对方的破壁人吗？ 是是是，我知道，就是所以呢，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就是前两周的时候呢，你一个人既当自己的破壁人， 左右互搏是吧？ 对对对，左右互搏 很不容易呢。哎呀，那两周啊，我每天脑袋里面就在想说，去寻找，上哪里寻找我的 PD？ 就是这个梗应该再怎么接回来啊？有点这个问题。 问题。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在路上的过程当中，倒是觉得今天的天气还挺波澜不惊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对于早起出门的朋友，天气不能说是波澜不惊啊，还挺惊的。因为早上起来之后，我们惊奇的发现自己的钱包里已经被冻住了 啊！是。 早上我也看到好多的小耳朵在我们群里去分享啊，说今天早上呢，好多的这个地方有这个结冰的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呢，也不要着急，先把车开出来。现在里面就开这个热风，然后吹一吹玻璃，暖一暖，然后喷喷玻璃水，确定你一定不要忘了左右的这个后视镜都给它擦干净了，确保自己视线没有遮挡，然后再开车出门。 哎，是的，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南郊观月台的气温呢是0.1度，早晨有雾，能见度比较低，出行要注意一下安全。上午呢雾气逐渐消散，能见度比较好转，而今天的天空呢云量比较多，昼夜气温变化比较快，所以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防寒保暖啊。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雾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 为什么我们体感温度好像比它报的要稍微来得更低一点？ 低一点，你知道就是风啊，风寒效应啊， 吹得比较厉害啊， 吹到你的骄傲放纵，骄傲放纵都给你吹没了。 是，但在这么大风的，也不能说这么大风，这有点风寒天气的当中呢，谁到底拔得了我们的头筹呢？ 来看一下你追我敢争第一的早秀签到排行榜。今天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第一名是 Mary， 第二名静，第三名河马，第四名是温柔，第五名是宋丽宝姐姐。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宋丽宝姐姐好像又一次上榜了哈。第六名是云南，第七名马开心，第八名梦梦，第九名是李美希，以及第十名听。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恭喜大家！今天依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今日份的话题互动。那今天大佐快来说说我们要聊点什么呢？ 2021年还有最后的21天，2021年有很多难忘的瞬间，2021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2021也是守护平凡的一年。2021年我们见证了太多，2021年我们也守护了太多。今天就来说一说你的2021关键词，快来说出最能代表你的2021关键词吧。 这个人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文艺佐吗？他跟我平常认识的大佐好像不太一样。哎， 今天没办法出来了，大佐今天不在直播间里。哎，但是用这样非常文艺的方式呢，为大家阐述出了我们今天的话题，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2021声音记忆。 是2021声音记忆。他刚才说2021还有最后的21天，我在心里打了个寒战，说 Listen to one 吗？ 只剩21天了， 发自肺腑的。 来，这儿的火车票能不能给报了？ 好了。哎，但说实话啊，我们昨天的这个，我们小编给我们盘点了一下，确实还挺感动的。你看，2021，光我们早秀当中呢，就有春日见面会、剧本杀、艺术周、玩具节等等等等等等啊，跟我们跟听众一起，感觉得到了快乐和成长，对不对？ 是的。那在年末的时候呢，其实这一次还有我们的974缤纷玩具节等着大家来领券啊。 对。 哎，那其实还有好多的一些声音记忆，包括听天 FM 最近其实也在征集大家的一些2021年的声音记忆等等的。所以今天大家来参与到活动当中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开启了活动的特别奖池。 对， 所以今天大家参与到其中的话，除了现金红包之外，还有我们早秀的周边要再次向大家开放了。 早秀的帆布包加车贴组合，所以大家现在多多分享一下自己的关键词，被精选之后还能够增加抽奖的机会。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哎呦，我们的早秀的周边马上可能就最后一点点了。 是，我们要开始清仓了，因为要再做一波新的给大家分享啊。所以小耳朵们可以趁积分过期之前呢，前往听听 FM 的积分商城去兑换一下自己心仪的周边。到年底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自己的积分，但是一般到新的一年当中积分会自动清零，所以千万别浪费掉自己这些积分啊。 是， 这两天我跟 PD 也会给大家多多加精，帮大家多攒积分，赶快去兑换一下自己心仪的周边吧。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我的2021关键词到底是什么？欢迎你来赶快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一起展开互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关键词》。 好好爱自己，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 淹没在岩石块泛滥的激情，只剩下雨珠子。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孤注一首诗，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节，大家好，我是玩具反斗城联盟好奇队的静瑜。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It doesn't have to be a snowman. 新年即将到来，静瑜专门跑去玩具反斗城，给自己挑选了一份礼物——冰雪奇缘的魔镜梳妆台。成为 Elsa 公主是很多女孩子的梦想，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静瑜一样，有小的时候偷用妈妈的化妆品把自己画成小花猫的经历呢？而现在走进玩具反斗城，迪士尼正版 Frozen IP 授权带声光的魔镜梳妆台，可以轻松带你穿越回童年，感受化身公主的快乐。当我的手轻触到这个镜面的时候啊，这款梳妆台还会有自动开关门的效果哦。镜子门打开的同时，音乐也会响起，镜子里面会出现艾莎、安娜、雪宝的图案轮动出现，桌面的灯带也会自动的闪动变化。当我用手划过产品镜子的感应区域，这个镜子的门又会自动关闭并伴有音乐，在镜子门关闭以后，桌面的灯带也会相应的停止。在这款冰雪奇缘魔镜梳妆台里，还配有丰富的彩妆模型、手链、口红、发箍等等，满足一切小女生的幻想。赶快来玩具反斗城 get 鱼鱼子同款吧。上午10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另外，领券听众更有机会获得1000元的玩具奖品哦。各位想要拥有同款玩具的，赶快来抢券吧。上午10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我们还会选出好奇队玩具代表和最王牌顽皮队去 PK， 赢取前往玩具反斗城一分钟的免费购物终极大奖哦。早安音乐秀好奇队的队友们，赶快加油抢券吧！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 好奇队友们为了早秀集结起来！ 哎呀，刚刚被我营造出来的特别梦幻、特别童话的场景，被你这一句瞬间打破了啊！ 是不是一下感觉就是艾尔莎公主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那个什么？北东城城镇什么之类的 但也是我们两个代表不同的自己挑选的这个玩具啊、你看我挑选的是冰雪奇缘的周边，你挑选的是奥特曼嘛？ 奥特曼，对。 那大家喜欢什么呢？这次都可以去玩具反斗城当中去挑选一下、因为到了年末了，很多人也需要给家里的小朋友甚至给自己来准备一些礼物、那今天呢继续参与到早音乐秀的互动当中，我们也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张。 是上午10点前呢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信号来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元的听众专享玩具券了啊！ 是的，那领完券之后呢，参与到话题互动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价值300元的代金卡两张。 当然呢，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啊， 上午10点之前， 抓紧时间。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就是2021年的声音记忆。当然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的2021关键词。来，先让静宇打个样，你的关键词是啥？ 装修。你说是是， 那你问问我， 你的关键词呢？ 装修。 要说一下，咱俩装的是不一样的房子，就搞得咱俩装修了974的办公室似的。 对对对，但是确实，你要这么说的话，装修这个事儿，它确实挺大的一事儿啊。 就真的是贯穿了全年，因为我为什么说就装修是我的关键词？首先，年初的时候，我有回老家去帮我爸妈装修。 哦，那你比我厉害。 对，然后回来之后，现在又开始给自己装修，好不容易就收进尾声哈，这2021也快过去了，所以今年感觉自己变身了一个装修达人。哎，这些门道我好像才刚刚摸清楚一点点。 是，你看，哎呦，跟我们这种这么具体、这么琐碎的这个关键词相比，人家其他的小耳朵们就好多了啊。一飞说，我的2021年的关键词是坚持啊。今年年初呢，坚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健身，瘦了20多斤，还跑了人生中第一次线下马拉松。另外呢，我个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平台跟契机，从年初开始每周录一首歌，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录了36首自己喜欢的歌曲了。 哇， 这很厉害啊！ 哎，是， 对 啊，你看到日清语文说，2021年我的关键词就是理解，在成长一岁的同时呢，眼界也相对应的宽阔一些了，能够理解父母的苦心，也能够理解孩子的玩心，脾气秉性变得平和了许多。想问一下你俩，你说这是不是老了的表现？ 这个我倒老了不老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发现很多朋友呢过来发你们的关键词，对我来说看到都是一种汗颜。小阿飞阿飞说，2021年我的关键词是减肥。从生了3娃之后体重一直飙升，从来没打算过减肥，但是被同事偷拍之后不忍直视，所以呢我4个月瘦了42斤。 哇，这个厉害了。 哇，这个 激励我们， 太可怕了吧。太厉害了啊。但是减肥呢带给他的不仅是外表上的一个改变，更是身心当中的一次蜕变，而且呢他准备让大家一起跟他一样来一场心灵的蜕变之旅啊。 哎，太棒了啊，为您点赞。宋彦君说，2021年我的关键词应该也就是防疫吧，这是很多人2021年自始至终都已经刻在生活当中的一个记忆。其实这一次听天 FM 进行了这个声音的记忆的评选的活动， 对， 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声音的部分，比如说就是说请您注意好戴好口罩，做好健康防护等等的。 对对对 对, 对， 还有健康码出示一下啊，希望2022年都可以顺利安康，这都是属于我们今年的一些声音记忆。 对，今年的声音记忆呢，去年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对于这个疫情呢感受特别深刻，但今年实际上一整年还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的啊。所以刚才说到的健康码出示一下，戴好口罩，可能是变成了我们一种日常的一种感觉，你要不说的话可能还没有想起它是一种经常会听到的声音记忆，对不对哈？ 哎，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唤醒大家的声音记忆。可以参与到这一次2021的声音记忆的评选活动当中，同时也来加入到今天早音乐秀的互动话题，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2021你的关键词。 我们来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Andy Grammer 以及 Lucky Money Lewis 带来的 Give Love to Me。 My mother was a sunshine soldier. Every day was a dream come true. She said that we were blessed by the breath deep inside us. She could make the colors in the sky turn blue. She said, honey, what you gonna do today? You're second guessing every single move you make. You're definitely gonna have some very hard days, but I'll be right here for you. And she said before before I go, there is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I give love to all of my people. All of my people need love. I give some. I give love to all of my people. All of my people need love. I give some. All of my people need love. I give some. I give love to all of my people. All of my people need love. I give some. I give love to all of my people. All of my people need love. I give some. 'Cause in the end, the love we taste got nothing on the love we make. So give love. Yeah. So give love. And you know I got you. Yeah, yeah. Put this on repeat. It's so elementary. Just that 1+1=2. You sprinkle love that equal 3. Maybe that's the remedy. Blind man, he can even see. If you wanna cook it up, well then I know the recipe. It's that L-O-V-E. I know you see me. Down the avenue, they hate them throwing a piece. That my own reply. You know I don't even try. Yeah, I give that love, I give that love. I know the reason why. I give love to all of my people. All of my people need love. I give some. I give love to all of my people. All of my people need love. I give some.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Andy Grammer 以及 Lunch Money Lewis 带来的一首歌曲 Love Me Forever 啊，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2021年你的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呢？我发现大家的关键词还真的很多是跟防疫有关系的啊。海绵宝宝说我的关键词是打疫苗戴口罩，对吧啊？ 还有像宝姐姐提到了说关键词郑州加油。 还有这个李杰西呢说打疫苗戴口罩不给国家添烦恼。 还有像超说今年的关键词是妈妈，因为四月底的时候宝宝出生了，经历了产后的轻微抑郁，当时感觉好像孩子的出生给周边所有人都带来了麻烦，自己的生活也被搞得一团乱。现在的孩子7个月了，每天下班回家看到他灿烂的笑脸心都化了，即便呢夜里还要爬起来给他喂几次奶哄睡也不会觉得很疲惫。 宋艳君说呢，陪伴家人和我一起在平常不过的日子当中度过，但是陪伴是最好的选择哈。 还有像爱听听提到了说今年的关键词建党百年。 有道理啊，这个确实也是贯穿整个全年的。刚才有一位说到减肥哈，战士之神说，话说女生们的一年的关键词不都是减肥吗？这每一年 嗡嗡嗡就提到了说关键词当然是瘦啊， 是 哎，但人家是有成果的啊，说今年成功减掉了10斤，并且已经坚持了半年的时间了。你发现了吗？但凡是跟减肥啊瘦有关系的 PD 给你的评价只有两个敷衍的词，厉害。但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是，主要 我也并不想参与。 我不是年初立了一个 flag 要减30斤吗？那天有人说拿出来这个，哎，PD 不是立了个 flag 减30斤吗？另外一个人说，但你没发现他有个小心机吗？他没有说他的初始体重。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衡量他，对不对？ 也能肉眼，我是肉眼可见的瘦了吧。 那你看啊，很多人的关键词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是跟今年的国家大事有关。 哎， 还有飞行少年特别关注的是，两位主持人到了年底了还会举办像去年那样的20年金曲回顾活动吗？那段时间啊真的每天听的都热血沸腾的，想着还会落泪的感觉真的好 好喜欢，求回复啊。但主要是吧，今年也想办，但有没有感觉就是今年办完跟去年的结果是一样的？ 不是，因为 二十年金曲回顾嘛。 是去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节点，正好是这个二十年 整、 对， 2000年到2020年。 我觉得静瑜说很对，今年也可以办嘛，但是估计歌单跟去年就是稍微更新一下。 要么我们把去年的五期节目拿出来重播一下吧。 哎，但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老歌的回顾之类的啊， 哎、 大家可以到时候做个投票之类的。哎，我们认真的考虑一下您的建议，好不好啊？好。另外呢，这个张雨成说。2021年我的关键词应该是凡尔赛吧，换了一个部门、但是保留了原来的收入状态跟消费习惯，新同事呢就觉得我凡尔赛，因为心态比较年轻和开放，所以新的学生也会觉得我凡尔赛。忽然感觉凡尔赛也不完全是个贬义词嘛。 对啊， 凡尔赛本来就不是一个贬义词。凡尔赛宫啊，是不是啊？ 哎，是的，就是你看你怎么样去理解和感受这件事情了啊。但像知心柚子提到了社区工作者，那么今年的关键词肯定就是抗议啊，值班啊，排班啊，排查啊，然后宣传呀、等等的。但是也通过这些关键词感受到了自己这一年过得相当充实，为身边的人，为国家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来听到大家呢这个2021年感觉都过得挺充实的。当然呢我们这个老歌的事情呢我们先稍微这个安排一下，但是最近呢我们这个玩具券大家有空赶快去领起来啊。 是上午10点来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三个数字就可以领取到玩具反斗城这一次在年末为大家准备的大礼包了。 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的制作人苏晴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玩具总动员》。 他二十也爱看卡通，最爱天真的英雄，也把世界当作可爱的梦，像日夜不同，光失色，春夏秋冬，我以为他会懂我。当说起小时候，他却说那是懵懂，他说小孩子就是容易被玩弄，长大才慢慢搞懂，不是练好就受宠，热血了就光荣，世界美丽也冲动，学会平庸，不计较放肆与生活，生活不会大不同，做一个好人的代价大到没人懂，何必要交口称颂，把天真当作英勇，不过无畏之动，我们活在真实中，只有会与桌上摆着弹簧狗，对，也会想把字遨游宇宙，蝴蝶拿在手，可当我问起这些玩偶，他说丢了最后。 他当主持词就是喜欢你。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是一份孝心满满的早餐，而且还挺值得一学的。绿豆糕好多人都喜欢吃，但如何在家里快手自制绿豆糕呢？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多多就来教教大家。首先啊，我们把绿豆去皮儿洗干净，泡上一晚上，将泡好的绿豆蒸熟打成泥状。多多感觉呢，不用就是打得太细腻哈，因为有点颗粒感的话，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些。再把适量的黄油放到不粘锅里面去融化，把我们刚刚打好的绿豆泥放进去，加入适量的牛奶，搅拌均匀以后再放入白砂糖，不停地翻炒成糊状，然后留在旁边去待用。我们可以准备一些蔓越莓，切碎了之后揉进去，然后分成30到40克左右的小团儿。可以在小团当中再放入猕猴桃或者柚子粒再包好，最后呢用模具一个一个印出来就可以了。是不是还挺简单的，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吧？大家赶快学起来，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 get 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多多的同款绿豆糕了。多多说，12月10号，也就是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希望点播一首由刘涛演唱的《女人花》送给我亲爱的妈妈，祝愿她生日快乐，永远年轻貌美如花。今天呢是我母亲大人制作的这款绿豆糕，所以也想在早音乐秀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真的是太好吃了。 心中 满分，音乐早餐。 既然在音乐早餐当中听到了女人花，感觉一下给我们拽回来那个怎么说呢？这个理想致敬的年代啊！ 哎，这应该是妈妈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哈。今天我们的大笑女多多来分享了一下妈妈制作的一款绿豆糕，在我们的音乐早餐当中投稿，同时也借由这首歌曲来祝妈妈生日快乐。 哎，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的2021的关键词，好像每个人都在年末呢都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跟单位当中的那个年终总结不太一样的是，这个好像都是发自内心当中的，好像用一个词来体验了整整一年的人生哈。 对，齐拉雅桂然妈妈提到了说，关键词呢必须是祖国骄傲啊。整个的航天技术升级，在苍穹从3个月变成6个月，昨天还看到了航天员在失重的环境下给大家做实验，感叹祖国伟大。 是小奥同学说，我的关键词呢也是奥运、天问、中国航天啊。另外呢，李杰奇说，关键词是神舟12、13都测试成功了，大家好像都挺关心这个航天的啊。 是，我昨天还看到就是在太空里面做实验的时候，这个宇航员然后用这个气体就充满了整个一个蓝色的气球，然后感觉很梦幻，就好像小的时候你想象的这些事情是真的在太空里真实发生了的那种感觉。 我们庆宇果然不看那个内容，就只说最后那个结果 气球啊 炮筒片嘛，是吧？ 哎呀，但是就是你知道我说的是哪段吗？ 我知道 是不是很形象的， 很梦幻就是人家看的是科学，你看的是梦幻。果然这个文学性的 DJ 就是不一样、啊、 所以你看这就是关键词不一样嘛，对不对、 哎、是了啊。当然了，这个猫像说，你看他说2021年最难忘的瞬间一定是我儿子第一次喊我妈妈的时候，那个激动的心情啊，甚至有点想泪奔的感觉啊。当妈妈的可能更能体会这种感情啊。 是的，今年很多的朋友都迎来了自己的小宝贝儿，像信仰爱情也提到了说，2021我的关键词应该就是努力吧，因为今年呢我的宝贝女儿刚好1岁了，但是呢因为家里也没有老人可以帮忙带孩子，媳妇儿没办法，只能辞去自己的工作来专职带娃了，真的太 辛苦、 哦、所以只能加倍努力让他们过得更好。 对、你看这个老公也是棒棒的啊。周周呢说，这个我2021年的关键词是 P 图，自从年初参加了早秀 P 图大赛，我就在 P 月月鸟的路上一路刹不住车了。 对不起啊，这是我们这个头没给你开好。 是，他也说我也先跟月月鸟道个歉，但是放心，以后会继续P你的。周周那个图库简直是 对、就是、 人工 AI 呀、啊、简直是、啊、 前两天我们俩还在讨论说真的就是什么时候嘛咱俩就自己找不着自己的图了去找周周一定会有 库里人什么破图都有 你知道上周的时候王威来带班然后看到我们早秀的 P 图大赛他整个人笑到下巴快掉下来、嗯、说你们玩这么大吗 是但是我觉得看到海绵宝宝这一条感觉还挺暖心的他说2021年的关键词是音乐2021年我依然喜欢每天都听音乐广播 嗯 去聆听音乐啊 谢谢大家还有六六星田也提到了温暖、嗯、因为广播这样一个媒介认识了很多有共同话题的朋友们虽然可能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也没有说上话哈、嗯、是在共同一个聊天室当中去交流但是因为共同喜爱一档节目所以大家成为了每天联系的好朋友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展开的非常好啊很好这个主题特别好 自己给自己鼓掌和说话 2021年的声音记忆嘛你一听你看你有很多记忆、嗯、但是在广播当中或者跟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还是声音是最有魅力和有温度的哈 哎是声音也可以记录很多的历史的瞬间、嗯、包括你看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像二维码哈还有像大家还记得在结束的时候提到了 EDJ 夺得了 FG 全球总决赛的冠军 哎呦我跟你说那两天虽然有的这个庆祝活动有点出格但是能够看得出来、 嗯、 所有人的记忆都在这一刻凝固起来了对不对哈、 嗯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啊，也不知道多的是，但是我记住了那句话，有一种爱永不言弃。 哎，是的，要向那光的方向。哎，怎么跟奥特曼好像串了啊？好了，那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这个2021年的声音记忆，包括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2021年我的关键词是什么，来继续告诉我们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了。好了，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啊，接下来这部剧呢，我们就要重点来说一下了。昨天呢，跟大佐来聊天之后呢，大佐说：“今天那我说那个剧，你们俩为啥没推荐？”我说：“我们今天就推荐。” 是的，这最近我也看了一两集，这是由肖央、董子健、赵丽颖来领衔主演的悬疑网剧《谁是凶手》正在热播。嗯、 是 看了前几集哈，不用前几集，第一集就已经悬疑氛围感拉满了， 是吗？ 也不得不说哈，这算是今年迷雾剧场味道感觉比较正的一部剧了。就无论是节奏，还是案件的发展，或者是埋的这个伏笔呢，以及最后的。结尾都可以完美的配合起来。 嗯，有网友说呢，这种故事就是要有这种告诉你也猜不着这种自信，所以整个的悬疑感和观众的参与破解的积极性才能够直接拉满。 嗯、 就像我告诉你，你也猜不出一会儿的猜歌。 就哦，今天 忽然想起来一会儿还要猜歌。 今天是周五是吗？ 对， 连着两周我都考王维，你知道、嗯、我现在在这种成就感拉满的氛围状态里。 对，你就一直就当裁判员，忘了当运动员的感受了哈。今天呢，一会儿让你感受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金玟岐带来的这首歌曲《藏》，也是《谁是凶手》的片尾曲。 纯白色的烟火。照破心脏，燃尽过往，每个善意的谎都背负真假，正义被捆绑，问题一定会有回答，真相有罪吧。出去啊！

现在一种状态，是对现在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美满的期待，对不对哈？ 嗯，是的。那么静鱼呢，手就是这么的快。既然大家想看 P 图呢，因为这个 真的有吗？ 字母不好打哈，所以发送一下关键词“修图”，就是修理的修，修图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也希望在年底可以承包一下你的快乐。 你这个真是，哎，我给你总结一下啊，人家圣黑猫萨满的说，2021年静鱼的关键词，我替他说一个知性女主播。 对吧， 感谢 PD 为了成全鱼子知性女主播的愿望，特意休假两周。 对对对，休假两周。 两周啊，让 你这回来之后这口条啊，你要么再休假两周吧。 我去了一趟东北啊，让静鱼呢完成了从小鸡到知性女主播的转变。 小鸡这轱辘掐了，别播，不许再提。 小鸡能有什么关键词？ 提了就插车插出去， 搜不出来哈。好了，那当然呢，今天其实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时候，大家有人已经发现了，现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开启了特别的奖池，很多人已经中了2次到3次的奖了哈。 哎，是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开启了声音记忆，同时也开启了活动的特别奖池。除了现金红包之外，还有我们早秀的周边、早秀分布包加车贴的组合，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分享自己的关键词，被精选之后呢，还可以增加抽奖的机会哦。 哎，从今天开始呢，早秀的周边也要陆续开始清仓了啊，过了这波就没这店了啊，所以呢，小耳朵们可以趁积分过期之前呢，去往听听 FM 的积分商城去兑换一下自己的心仪的周边了啊。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继续跟大家说到的是你2021年的声音记忆当中之你的2021的关键词到底是什么？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静鱼开会了， 哎呀，又有福利大优惠了。 哎，这次你没有上当啊。 现在太知道了，因为要给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车险到期还没有投保的车主们，赶快来参加一下年终福利会吧。人保直销车险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年终的换新礼包，登录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回复北广，就是北京广播的北广，就可以参加。投保满额呢，还有精致洗车、打蜡这些贴心的服务来免费享用。 对，老客户呢推荐新客户来投保的话，还会给你俩特别的奖励呢。这可是2021年的最后一波大福利了，错过就没了，所以就赶快去关注一下北京人保财险的微信公众号。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为大家送上一个非常好听的、能够打动你记忆的这样的一个时分。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慧琳和周传雄带来的《再见北极雪》。 北极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应该为你笑过，为你哭过，为你生怕错过。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你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 雪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 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 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 北极还 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 再次握你的手。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再相逢，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 车主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刚才一首陈慧琳和周传雄的《再见北极雪》炸出了很多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我的2021的关键词是什么啊？ 就因为周周提到了自己的关键词是修图啊，刚刚很多的朋友真的你们手太快了，因为我们这个关键词回复呢，它需要一段时间去响应，所以当我说完之后，差不多评论里面炸出了几百条修图修图，说怎么什么也收不到啊！现在再回复一次，就如果说还没有收到的朋友再回复一次修图，就修理的修，修图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能收到了。 我忽然觉得我为早秀付出好多，你知道大家，你知道大家过来就是基本是两个字啊。我来说说小甜小甜，可盐可甜，他是怎么回复的？修图，快乐呢？哎呀，笑死了！ 收到之后就笑死。 对， 歇斯底里说：“哎，修图呢？一天的快乐就这么没了。 ”然后还有人什么回复傻傻知性女主播啊，都收不到什么，你们只能发送修图能够收到啊。 哎， 当然呢，马云龙也说：“天哪，这开车都没法洗眼睛了，特别想知道月鸟为啥穿上这身衣服。”我跟你说，我都忘了，我到迄今为止我都没有敢和 他说的是 打开， 他说的是紧身衣 哦，紧身衣那不是我穿的。哎，我怎么就自己就承认那是我穿的呢？ 就昨天我们好多小耳朵说来 PD 把面具摘下来。 哎呀，也 P 得太像了。好了好了，这个为大家来增添一点快乐。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要跟大家来说说说说你的这个关键词，别老说我的，是吧？ 2021你的关键词加入到这一次声音记忆的评选活动当中。今天要告诉大家，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为大家开辟了这个活动的特别奖池，除了有现金的红包，还有早秀帆布包加车贴组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分享关键词，精选之后还可以增加抽奖的机会啊。 哎，而且呢，说实话，这个早秀的周边其实做的还真的是挺精致的啊。大家如果能有最后一波的抢购的机会的话，那赶快去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听。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七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七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七。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冬天了，是不是觉得外面的气温冷到掉渣？而且呢，如果你体重较大的话，有点不适于跑步。另外呢，冬天的装备太厚重，跑的是不是有点不爽？其实这些问题你都可以通过一种比跑步还容易上手的运动去解决，那就是健走。健走呢，顾名思义是介于散步和竞走之间的一种运动方式。健走呢，主张大步向前，快速行走，提高肢体的平衡能力。它和跑步一样，不受年龄性别的限制，但是相比于跑步呢，它对于体力、体重等各方面的限制更小，是适合全民的有氧健身运动。对于跑者来说呢，健走的意义在于跑前和跑后的热身的时候，可以用健走的方式来热身。而对于初跑者来说，经常性的健走更能够巩固你正确的跑步姿势，锻炼平衡能力，让你起跑更加的流畅和扎实。对于身材比较肥胖的朋友来说呢，健走是你冬季减肥的好途径，所以这种方式不仅可以燃烧脂肪，相比于其他的有氧运动来说，更加不易于损伤膝盖，你知道了吗？而对于亚健康的人群，健走这项户外运动可以提神醒脑，增加肺活量，降低心脑血管的疾病和脂肪肝的风险，同时呢，还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舒缓心情，是一项非常有利于调整亚健康状态的运动。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温岚的《走》，在走路的时候就听这样的音乐，来一起放松放松吧。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是的，泪没有颜色，表情不一定真的，谁在依依不舍，我就哭到这。好的，要如何亲热离开才不会吝啬，结局只有一个，你非走不可。美梦要怎么收割才不会苦涩，而不该醒来的我到哪儿装下的火。走，拒绝听你说说，还会有以后后悔。 想记得，走，借口我不收手，回你的承诺，诺言只是一种经过，不会停留。好的，要如何亲热离开，才不会吝啬？结局只有一个。 Running time。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到了运动的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跑步，而是走路啊。 对啊， 大家说，哎，今天早上快走了，然后另外有人说，不是早上快躺就不错了，好歹也是溜达了一下，也是运动啊。 对，起码从早上快滑已经升级为早上快走了，棒棒的。预计下一个就是早上快跑了， 不，早上快走，这个慢走和快走。中间再点点小数点， 这不是早上快滑、早上快走、早上快跑吗？三部曲 啥呀？那我2021年的这个关键词就是滑， 对， 就是不光是滑水，大家给我起了一个滑盆这种名字啊！ 没有想到 rapper 既被称为 reader 之后，还可以有个滑盆， 太闲了你们这些人！哎，你给我 P 图就算了，还给我 P 名字啊！大家怎么回事啊？ 但是很多朋友通过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P 图啊，收获到了今日份的快乐啊！好多朋友来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记得回复关键词是修图啊，修理的修，因为回复这个字母的话不太容易收到，回复一下修理的修，修图两个字到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来接收今日份的快乐吧。 啥修理，还修理钢筋锅呢。好了，我们来看看大朵怎么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2021年还有最后的21天，2021年有很多难忘的瞬间，2021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2021也是守护平凡的一年。2021年我们见证了太多，2021年我们也守护了太多。今天就来说一说你的2021关键词，快来说出最能代表你的2021关键词吧。 我才发现我们早秀三人组里最适合的实际上是大佐去 emo、 嗯、 他应该去午夜情歌， 午夜情歌 再帮一下， 把他直接打包送到道道那里。 是是是啊，但是大佐今天说到的这个2021年的声音记忆，以及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嗯、要跟大家来一起聊到的就是啊，2021年我的关键词到底是什么，还现在还是不断的有这种温暖和感动送到我们的耳边哈、嗯、 哎，是的，同样参与今天的话题呢还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奖品。 嗯， 因为今天我们的奖品呢是由玩具反斗城为大家准备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卡2张、 嗯、 提醒大家上午10点前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974，记得是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74三个数字，然后在我们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哈、啊，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今天我们准备的2张代金卡。 对， 同时呢大家去回复974还有机会获得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的听众专享玩具券。 嗯，拿到这些券以后呢，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应该抱着一大堆玩具去傻笑吧哈、 嗯。 所以呢欢迎大家在10点钟之前赶快去玩具反斗城中国回复一下974三个数字傻笑。 看着手机里没讯号，担心你的回信传来一个微笑的符号，我都会舍不得删掉。电台传来天气的预报，想起你为我遮雨的外套，客厅的电视播放偶像剧频道，羡慕他们为爱在争吵。 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IMAX 吧。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买车险赶上了好时候。 啥好时候？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年终福利会， 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获得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还有 4S 店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惊喜。还不跟我一起选择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4001234567。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Is it only in my dreams?Is it only in my head? Are you lonely when you're lying in my bed? Is it only for tonight? Gonna leave me disappointed? Only to take it all away? Close my eyes and I keep my distance. Can't let go. Vegas 带来的 Selfish， 早秀的小耳朵们，我恨你们 啊！怎么了？大家这么爱你，你怎么能说出这样？ 刚才我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又重新看了一遍，就当时那篇推送，我怎么被大家批成这样啊？ 你当时给大家提供的这三张照片，真的是给了大家太多的发挥空间，所以你也不能怪大家啊！ 就批成，哎呦，就批的确实有点笑不活了。 你醒一醒啊！ 我这一年明明有很多关键词，结果后来大家跟我说 P 图是我的关键词。 没，到年终岁末的时候，你的关键词变成了紧身衣。今天本来是要问问大家关键词，结果没有想到，因为周周的一个关键词 P 图，把大家沉醉到了我们早秀的这个 P 图大赛当中哈。 是 回复。 复关键词修图，修理的修，修图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获今日份的快乐。但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2021年你的关键词。 是，当然呢，我刚才说恨小耳朵们是假的啊，还是爱你们的。因为呢，我们今天的聊天室当中也开启了特别的活动奖池。 嗯， 今天大家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呢，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的回复当中。除了现金的红包有可能去抽中之外呢，还有早秀的帆布包加车贴的组合，大家多多分享一下自己的关键词，被精选之后还能够增加一些抽奖的机会。要知道，早秀周边要陆续开始清仓了，所以获奖的机会也不多了啊。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说，平常都是听你们节目，并不知道这个积分怎么换啊。好多朋友来问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打开听听，如果有的话，直接打开，点击我的，就右下角的我的，这边不就有个我的账户嘛？点开我的账户里面就可以看到，哎，这边的我的一些积分啊，我的一些就是包括我还有多少的兑换呀、啊、等等的。然后呢，直接点击我的积分下面这个账户当中有一个积分兑换，就可以进入到积分商城当中了。有我们早秀的一些周边啊，像车贴呀、啊、马克杯呀、啊、还有抱枕啊等等的，都等着大家去兑换呢。 好了，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哎呀，大家看了半天这个 P 图了啊，给大家洗洗耳朵。我们再关注一下电影《反贪风暴五》最终章，最终的是发布了这个血战版的预告以及终极海报。影片呢将于12月31号是正式上映。现在呢已经开启了电影票的预售。我们来看看这次的这个大咖啊，是有张智霖、古天乐、轩轩等多位大咖齐聚一堂啊。 那么大家在一起破案的时候呢，剧情看起来也非常的紧凑，毫不拖拉，节奏也变得很快。因为影片涉及到的很多的细节，无论是特效还是剧情的设定，都非常的爽快。因为反贪系列也算是现在的一个大的 IP 了，前几部都是大爆哈，口碑还有最后的票房成绩都很不错，所以说也很期待我们的大湾区哥哥在电影当中的精彩表现。 对，说到大湾区哥哥，我接下来呢把大湾区的 老大哥 逮楼给大家来听一下啊。 怎么这么多的逮楼？ 逮楼学友嘛，对吧，老朋友学友， 老朋友，哎，我 听一下学友的这首歌曲《总有一天等到你》，有一种非常浓浓的复古的情怀在里面。 等又再等，为你等又再等，始终等你不到。想了再想，为你想了再想，多么想你知道。人躲进夜与雾，只想与你倾吐。我却找了再找，你叫我找了再找，总也难找到。来让我宣告，痴心热烈情到，拜拜前来爱我吧，不要只顾说预告。其实你知道，一起就是最好，偏偏喜欢我才等得这么苦恼。令你哭又再哭，为你哭又再哭，当初只有苦恼。终有一天，自信总有一天，相亲相爱终老，行尽无限错路，始终也找得到。我的心你的心，以两颗心过一生，未来同拥抱。来让我宣告，痴心热烈情到，拜拜前来爱我吧，不要只顾说预告。其实你知道，一起就是最好，偏偏喜欢我才等得这么苦恼。心有如孤岛，四面是浓雾，你若是明白，可否快快步到。等你来宣布，以后亦同步，爱情原是这样的美好。一起就是最好，始终一天 我定必等到，悠悠从早晚昼夜朝与暮，仍然痴痴的继续等，终会可等到，长夜神中还是会等到，等到还是会等到，还是会等到。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这一年下来，我赚了他4亿， 一个回忆，一个失忆，一个不容易，还有一个来之不易。 朋友们，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年终福利会终于来了，快去北京人保财险微信回复车险，投保满额就能解锁惊喜打蜡等爱车年终换新服务。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推荐新用户投保还有额外好礼，怎么样，你也赶紧挣他1亿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国潮的音乐竞演真人秀节目《中国潮音》播出的第4期。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 Sing 女团搭档了音频怪物，共同呢对印度的洗脑神曲就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是什么呀？ 好冷呐！我在东北玩泥巴，随着东北不大，我在大连没有家。 秀， 就得 修理钢筋锅，快把你牵走好吗？ 但他们这次跟二手玫瑰乐队的命运进行了创意性的改编，哎呦，我都服了，这怎么能想得出来？ 哎，最近这个中国潮音真的挺火的，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音乐节目，大家都没关注到，可是每一期都能产生一些神曲哈，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哎，这样的潮音的风格就是电音加传统歌曲这种非常魔性的改编。能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创意十足的感受。 怎么给你形容呢？就是梁龙裹上了印度造型的头巾，来了一首命运的唢呐，来感受一下哈。 是否爱人已爱成了一个伴儿？是否梦里尽是孤单和心酸儿？哎呀，我说说命运啊，我的妈呀，日子一天天不会总是阳光灿烂，岁月一年年收获的比醋还酸，幸福像在天上磨磨唧唧不下凡，花花绿绿的危险时刻就在你身边儿，身边儿，身边儿。

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骏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马，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谁说站在光里才算英雄？奥特曼说要有光，他俩到底谁对呢？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都出来了。 你看我这怯生生的啊、嗯、因为我知道虽然这首歌很好听，但是在享用完了这样美妙的音乐之后、嗯、马上就要迎来对我的大考了，对不对？ 哎呦，你还记得今天这事儿呢？ 哎，那当然了。 那你趁现在赶快码码人吧，好不好？ 然后我的人已经在了，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的各位小耳朵集结了。哎，前两周呢静瑜在家里你看当家做主，哎呀，考王维啊什么之类的、哎、 考的静瑜都怜香惜玉起来，说哎呦，我老放歌曲，我后来还得想想王维会不会，你知道吗？ 啊，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啊，就要留给 PD 了。今天的早安游乐场马上就要开启，那么也给刚出门的朋友，还有新加入的朋友来提醒一下，就是简单来说哈，就是接下来呢 ，PD 会出一段音乐题来考考我。那有些呢，我可能答出来，有些答不出来，就需要考大家了，就需要大家来给我帮帮忙。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来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天份的聊天室，我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待会儿答完之后，我会挑选出对我助力最多的一位朋友，送出小红包。 嗯，我今天对你就有一个要求，你先自己猜行吗？ 先自己猜， 你 好歹放一点吧。 对，你别我一放就开始啊！ 好好好， 好，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实物优惠。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This is your daily rocking time, the Good Morning Show. It's daily rocking tim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想不到的欢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哎，早安游乐场就这样正式的上线了。哎呦，回来考别人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啊！ 你给自己积点德，下周我还考你呢。 拔刀了啊！ 过分。 来，我先把我们的音效都放一下。 你先说说今天的规则嘛。 好，今天的规则其实也很简单了啊。今天的规则其实我给你设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规则，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们的大规则，就是今天的歌曲全部都是两个字的。 好， 歌曲的名字全部都是两个字的。嗯，但是我会分两趴，第一趴呢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它基本都是指出它的前奏部分， 好 不好啊？ 好 、那各位小耳朵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就要开始进入到今天的早安游乐场了，来听听第一题。 啊，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你这，你 你我知道你答出来了，你能唱的准点不？ 演员、 啊、 怎么不准了？那必须得那么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 好，这第一个题给你来试一试， 对吧？挺简单吧？你这靠我自己答对的吧？ 确实简单，确简单啊！来，第二题，我们来看看静宇怎么唱啊？第二题，准备开始。 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张惠妹 的原 句，我都用不到，小的不行，我不能这么嚣张，待会儿还有更难的题。 你这样，你用不到，你也说说人家谁帮你了，好吧？ 我和你呀、 啊， 存在一种危险关系。 别了，别了，别了！我发现我有点不熟悉这个套路了，最近跟你出题太简单了啊！ 来，谢谢一下我瞅瞅夜的黑小鱼儿伊拉 key， 还有阿莫天王星六六星田银贝尔伊斯达摸摸 navi 刘一飞查理普斯好先生等等都帮我答对了。 好，下面这个题。听一下也比较简单 啊。谁找过不及格不错对象说谎啊、 哎、 林宥嘉， 你今天难不住你啊， 对对， 这个题，哎呀，我出的好没有成就感啊！ 虽然我自己答对了，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感谢仰望星空、无名、文倩。 虽然你每次都唱的不在调上，但是 我怎么不在调上了 啊？但是一听就是你知道。好，先听一下这个题。 谁还记得 是谁先说记得？今天有好多张惠妹的歌啊！ 这是谁唱的？ 这是萧敬腾的版本。你看，我就是难不倒，有什么办法？你给我拔个刀呀！ 那个不好意思的拔刀了啊！行，下一个题，下一个题，怎么今天这么厉害，静宇啊？这果然是当裁判员多了以后。来，下面这个题，听一下。 心慢慢的。 这是你的老朋友学友的歌吧？ 学友大哥出现了。 我知道，慢慢，慢慢慢慢学会忘记，慢慢慢慢将我提及。怎么样？是不是没有人能考倒我？今天这个，哎呀，就狠话放出去了。 嗯， 小耳朵们，不好意思，今天的小红包我自己领了。 哎呀，我今天这是，哎，我好久不给你出题了吧？我把难度这个关卡有点忘记了。好，接下来最后一个题啊，最后一题这个。人物其实非常简单，但这首歌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来，开始。 怎么像是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 他的脸上出现了疑惑的表情。 不可能，我会唱的。 叫啥？ 你再让我再听一会儿。 就三秒钟啊。 慢冷， 慢冷的人呢会自我折磨、 小耳朵们，今天这个红包他自己领了，好不好？ 对不起。 好，那这样我给小耳朵们一个权利好了啊、今天呢我接下来你刚才那六首歌当中，你选一首歌让大家来想听的，好不好？ 就慢冷吧，就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熟悉的，好吧？这样，因为今天我通关完成了，所以小耳朵的红包你来发。 凭啥、 啊、 凭啥我来发？哎，不行 好了 不行，必须你来发。 这样吧，今天看到我瞅瞅，因为全都帮我答对了嘛，再加上呢也是不经常跟我们互动哈，所以来我就 pick 你啦，把你的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那会儿， PD 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哎，谢谢。 今天我就出这题啊，西在说哈哈哈，今天这些歌我都会，我不光被你鄙视，还被所有人鄙视。好了， 啊，今天好简单的， 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慢冷》，你也给我点时间，让我慢慢暖和起来啊。 说完了，好像话都说完了，总是沉默对坐着。眼里是浓浓夜色，感情是偏执的，越爱越是偏执的，不相信我看到的，硬要说裂缝不过是皱褶。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看时光任性快跑，随意就转着，慢冷的人啊会自我折磨， 景瑜呢，确实鱼子发挥的非常好，让他特别特别开心的一条回复是仰望星空说的，为啥景瑜说的比我打字快？ 哎呀，谢谢谢谢大家让着我，没有想到吧 PT 不在的两周我的这个功力发挥的这么快。 你快进化成黑山老妖了 能不能给点好点的形容词， 就那个黑山老怪。哎，好了反正就是猜歌这方面你比较厉害，那下周就是下周好像还是我考你是吗？ 哦对是的所以大家刚刚 考你两周， 大家已经把你的套路摸清楚了，说本周是两个字的，那下周应该就是三个字的了吧？ 下周这样，下周我就最多字的。我先告诉你，就华语乐坛上最多字的 一首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想起我。 好了，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但是呢，今天还是要大家。号召大家过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我的2021的关键词，因为我们今天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还会有活动的特别奖池，现在大奖呢还在继续当中啊。 哎，是的，那除了现金红包之外呢，还有早秀的帆布包加车贴的组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自己的关键词，被精选之后还可以增加抽奖的机会呢。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早秀的周边也要开始陆续清仓了，所以大家赶快看一看年底了自己的积分，千万不要浪费了，不要让它清零哈，能兑换去兑换一下。具体朋友找不到这个兑换的路径很简单，打开听听 FM， 点击右下角的我的，在我的账户下面有一栏叫我的积分，点击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积分兑换，直接进入到积分商城当中了。 是，今天呢，大家赶快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这边呢，我们继续疯狂的给各位加精，让大家感受一下你们自己的小快乐哈。 对，同时也提醒大家，这一次我们974的缤纷玩具节当中，不是有一个给大家送1000元的玩具组合好礼吗？需要大家去集赞。那么现在呢，还有集赞了没有截图发给我们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哈，因为我们第一阶段的活动要收官了，赶快就要选出要送出哪些就是哪几位朋友被我们选中，然后送出这个1000元的我们的玩具组合。 所以呢，赶快去集赞吧！有你的快乐来自王若琳。 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说不出有多么。想 想掉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爱情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天气，其实不语是不够，却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说不出有多么快乐，爱是不够，却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 就上好车主，新科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科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神奇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 是繁星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是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那一首舞曲，抛落你的 Walkman， 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是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 一下就听出来，这是安瓦的萧亚轩的嗓音，他带来的《我喜欢你快乐》，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能跟大家说到的主旨，甚至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早秀在2021年当中的一个关键词吧。 哎， 对不对？ 是的，哎呀，总结的太好了哈！我喜欢你快乐，在上班路上给大家带来快乐，就是早安音乐秀每一年当中都希望的达到的一个目标。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是2021年的声音记忆，以及呢今天说到的大家自己在这一年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关键词。那最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想最后这21天了，大佐说的，我们也 listen to one 一下，我们来好好期待一下2021年最后的这一阶段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和感动。同时呢， 不要忘记啊，今天十点钟之前赶快，没有领券的人赶快去领券，这也是一波大福利了啊。 是的，哎，是，那到年终岁末了，很多朋友想计划着给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买一些礼物和惊喜。 嗯， 来到玩具反斗城中国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玩具反斗城中国， 哎， 直接回复9743个数字，这一次就有满100减58是吗？ 对对对 对, 对， 满100减58以及呢，哎，满300减108的这样一个活动了啊。好了，那最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早秀的周边也要陆续清仓了，有空的话赶快去听听 FM 的积分商城去兑换一下自己心仪的周边吧。哎呀，我今天没有考到鲸鱼，我现在特别不爽，所以呢，我现在感觉 你要早安快跑一下吗？ 全世界都在跑，我赶快先跑了。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4.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今天日日太爽，给我跳个舞，节奏我都快感觉到你热度，身体线条够翘，我抓你脚步，所有顾虑把它放掉，如果热把你衣服脱掉，眼睛看着表让我介绍，夏天已经到了，美女穿得更少，大海蓝天32度，太阳绿 baby 我给你涂，亚拉比夏威夷 baby 不知道，跟我一起到全世界都好，没有辛苦想舒服，烦恼不要在乎，我实在忍不住，饺子里的某某 I lay back 放松，抓紧时间 Let's go party, party, party, 沙滩的海浪晒太阳，小心不要晒伤，白解脱你和我，所有问题把它放在边旁，32度外面的 moon， 你的节奏让我头开始晕，我自然调戏到你的毒素，在你背后按摩 baby 找你舒服，你跟我把谁谁放掉，我的目的就是让你尖叫，现在开始跳让你明了，夏天 party time 就是我的起标，听我放给我跳个舞，看到你的摇摆的幅度，曼谷曼拉布维巴巴厘岛，跟我一起到全世界都跑，今天只想舒服，烦恼不要在乎，我实在忍不住，找出你的某某 party， 累一半放松 party， 抓紧时间 let's go party party， 哈哈，看着窗外出了太阳，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快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